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。 喂 ，hello。 咁啊，今日我哋录一集人肉垃圾桶。咁啊，话说咧，近排咧就有好多老友打俾我。咁打俾我嘅时候咧，倾电话咧，嗱，朋友同朋友之间倾电话好得意。我同阿笋哥倾电话咧，就大家倾完个问题会有出路。但有啲朋友揾你发泄嘅，即系佢生活上或者系喺嗰个感情上一有問題就瘋狂同你講，但係瘋狂咁揾你發泄，好似俾人眼射完一大輪咁撚樣。例如佢話即係自己個感情問題或者家庭問題，不斷咁樣樣揾你發泄，講撚完一大輪嘢，係完全係當你發泄對象，直頭將啲垃圾塞撚曬你嘅身度咁樣樣。嗰個感覺係令人好難受，好難受。即係我自己就覺得，喂大佬，大家朋友尊重下對方， 唔好射咁多次。不過我覺得咁嘅，好似譬如話我老闆咁樣啊，佢都係好中意揾我傾偈嘅。其實坦白講啊，即係咁大壇生意，我有咩出路，我有出路我做咗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咧，做生意嘅每日要面對嘅就係、是究竟今日收支平唔平衡？今日收支平衡好啦，聽日點樣增加盈利？好啦，聽日可以有人嚟增加盈利啦，咁未來點發展咧？其實你每問一個問題都係無底洞嚟嘅。即係你好似同你即係就算愛情都係一樣啊！你第一個部分你諗下啊，點樣可以拖佢手？拖手就上幾時可以上一床？上一床嘅時候你又問咧幾時結婚？結咗婚嘅時候你又諗埋樓，買完樓之後又點樣過幸福嘅生活咧？即係樣樣咧都係無底洞嘅問題嚟嘅。所以咧問題呢個對樣嘢，只要你一係你唔問，一問通常都冇答案。咁我老闆咧好中意打電話嚟同我傾偈，咁你其實咧。都知道其實佢係尋找緊一啲安慰，同埋咧，仲有一樣嘢，老闆同你講嘢咧，佢並唔係想攞你嘅意見，因為如果佢想俾意見，佢想問你嘅意見嘅時候咧，佢會將個答案話咗俾你聽先，係啦，即係其實即係冇佢講完之後，其實都係叫你勤力啲做嘢咁啫，但係咧，佢係要喺同你講嘢過程裏邊幫自己諗嘢，其實係，即係佢 嗱，你遇到嘅都好啊，係幫自己諗嘢，但我遇到嘅你唔係啊嘛。系佢已经 斋射， 佢斋射你，屌你老味，哇真系惨绝人寰啊，惨过翻工啊真系，我翻工已经遇咗好多呢啲咁嘅扑街噶啦，屌你老味，今日揾你嚟发泄，喺屋企唔捻掂，或者即系遇到一啲咩问题，佢揾啲公职人员嚟发泄咯，指住你口面讲一啲废话，系根本唔捻关你事嘅，屌你老味啦，咁样，哇真系俾人难射到，屌你老味，系嗰种即系做人肉垃圾桶嗰种嘅。辛苦法就係辛酸法，好撚惡頂。 咁啊，係因為喺個位置上面啊，你唔係一個可以反擊嘅位置啦。 冇啊，完全唔打、啊。 即係好似咁，雖然咧，你個，因為你其實你份工有小費嘛。 有小費。 即係佢少你嗰個費用係包埋喺你份工入邊，咁你有小費啊嘛。咁又係嘅喎，即係咧喺所有工作裏面都有一個部分係業務性嘅，一定有業務性嘅，而業務性嘅部分你係需要 take up， 即係你明明做護士，即係你其實係處理緊一啲醫學上面嘅， 但係而家就唔係啦，變咗變成發泄對象啦。 跟住然後，但係我成日有時上次送個朋友入醫院嘅時候，都望到哇，佢不停要求啲醫護人員咧對病人有多啲關懷啊，多啲愛心啊咁樣。咁好明顯咧，啲嘢通常大事鋪張就真係等於冇。唔係就唔需要講啊嘛，譬如我唔會話提醒你，你記得今日要食飯啦、啊，即係啲嘢一講出嚟就係廢話嚟咁，就因為即係普遍喺著即係對呢種所謂專業即係中層人員嚟講咧，佢哋可能缺乏咗呢樣嘢，所以佢哋經常要提醒佢。唔係，sorry 啊，各位觀眾。 唔係佢食壽司食得飽仔。 哇！好撚飽。 迎風壽司好撚飽真係屌！ 不過我又覺得咁嘅，即係咧，如果即係有人即係做得人肉垃圾桶啦、啊，就有營造人肉垃圾桶嘅環境嘅、啊啊、即係首先咧，你一定係受咗份，即係你梗係 冇佢攞個 Galaxy S 睇下 H 係咩嚟嘅啫。 即係佢咧就即係你知啦，即係你老闆就俾咗一份比較好觀嘅人工嚟、啊，令到你咧要投入呢個人被人眼射嘅位置上邊。咁你嘅受眾啊，梗係知已經知道你收咗小費嘅時候，咁啊瘋狂使用佢呢個利潤。呢、這個就係頭你講阿黃毅嗰個一蚊雞老闆啊。係你成日講下呢個觀點。 阿黃毅講嗰句嘢，佢話點解而家咁多人好中意投訴或者做一個消費者嘅時候咁多 long 禮屙過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而家揾錢艱難啊！我揾一蚊都好，我係一蚊嗰個老闆，所以我要用撚到盡。 咁我俾你嘅時候，我咪使撚到你盡咯。我譬如買一支香水，或者我買一件貨品咁計，就不斷同個 sales 發泄一啲同對鞋或者同支香水無關嘅問題，或者係個人嘅感受，例如。哇！你哋譬如我去 Sogo 買香水，我試過一次聽過阿師奶同嗰個香水小姐講：你哋公司啊樓下誒咩部門嗰個小姐啊，真係乜乜乜我撚頂啦，又點點點點，我琴日喺度買嘢，我老公又啊乜乜乜，唔關佢事啊嘛，大佬。但係個小姐焗住要受你氣，原因就係你係嗰幾百蚊個老闆。 嗯。 咁佢咪用緊到你盡？ 不過好得意喎。 咁揾你嚟發泄。 其實咧，佢揾你發泄咧，亦都暗示咗一個原因。就是佢望到你嘅時候，佢覺得你好相遇啲。你諗下，屌你個樣好似成歡安咁樣，或者你個樣屌黃光亮咁樣，佢行過嚟，佢樣我冇嘢啦，妹。 唔係，但係黃光亮唔會喺我 Sogo 賣嘢出現嘛？你唔會請個成歡安賣嘢，大佬，除非你賣拳套嘅啫。屌你，喂哥仔，呢隻拳套好用啊，唔撚新，我打死十幾個啊！ 即係你其實係嗰、那個。那個揾你發泄嗰個人啊，其實佢可能都望到你，嗯，覺得呢個哥仔啊，睇嚟佢都幾有耐性啊。於是乎咧就 唔係睇有耐性，係佢食滑你。你試下開牛肉檔或者豬肉檔發泄，你睇下個牛肉佬會點對你？我屌你老母啊！擺牛肉都煩翻聲啊！屌你，你夠膽同佢講整兩刀你嘆啊！不過你話我哋呢種發泄係俾人感情，即係俾人係。即係發泄情緒啊，都好過俾人做人肉垃圾桶係發泄呢個感情。我識得有個即係我自己亦都親歷其境啦嚇。咁啊，試過有個女朋友，佢嗰種發泄方法係感情上揾你發泄。嗱，佢唔係話有閪屌想揾你屌閪嗰種發泄喎，係感情上邊不斷去折磨你嗰種發泄啊。 嚇，例如 即係揾你嚟當一個係玩具。 淫肉垃圾桶喎、啊，呢、這個係 唔係揾你屌閪嗰種玩具？哇！你瞓就得㗎啦，你條撚硬就得，我坐上嚟瘋狂屌屎忽啊！嗰啲唔係嗰啲啊，得閒又話：喂，我今日好唔開心啊！你快啲過嚟氹下我。你去到嘅時候，喂，不如去唱卡拉 OK。喂，不如我都係唔得閒住，我傾埋個電話先。你戇鳩鳩坐喺度，屌你老母！等佢傾過鳩幾個鐘頭電話之後話：啊，我都係冇事啦，你走啦，嗰啲。 哇！咁撚撲街，有啲咁嘅女。 有，屌你！ 有冇閪條先？ 咩啊？ 有冇閪條？ 你都唔想屌佢啦，到時屌！即係呢種感情嘅發泄仲衰。我細個做好多人用垃圾桶，例如阿媽啦，因為我阿媽19歲就生我，咁你知一個咁嘅環境，咁細個生你。個環境又不好，自己個頭家亦都係即係唔係話啲咩有錢人住木屋區長大，咁佢亦都唔識湊細路啦嚇。咁你大個咁咪揾你嚟發泄咯，屌你老味，侮辱你啊，揼鳩你啊咁，即係唉真係好撚惡。但係回想翻你亦都唔怪得佢，因為佢都係唔識點做啦。做人媽咪同做人爸爸冇人教嘅。即是自己摸索的，没一个人指着你的手教你写字，说我自己写，没人教你做爸爸应该怎么做。啊，当然很多人现在都去上堂，就是说啊，做爸爸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教得你去做爸爸的人可能都是，都是一撇东西。 都没办法的了，就是你说真正呢，这个世界你说去到埋尾的。即係大家要埋單嘅時候，有邊個你真係值得可以怪下佢？其實都冇乜邊個話值得怪一怪。我發現咗一樣嘢，近排我同一個朋友傾偈，好發現咗咧，我嘅人生好得意。好多時咧都係由一個壞嘅結果，係一個壞嘅原因，所以但係咧就會起一個好嘅結果出嚟。我講一個例子嚟聽。我後生嘅時候咧，咁我有一個同學，咁佢喺美國翻嚟嘅。咁啊，咁佢又翻到嚟做攝影師啦。 你講大學？ 大學之後啦，已經。咁啊，出嚟做嘢，咁啊，我打佢工。係。咁啊，大家同學嚟嘅啫喎。 係。 咁啊，我就發現咧，其實佢去外國嘅時候咧，就即係鳩噏多過吹水啦，即係鳩噏多，仲要鳩噏仲要多過吹水，吹水最有內容，佢就係鳩噏嘅啫。係。咁然後，咁佢家底好，咁啊，身光頸靚嘅。係。咁咧就接到啲比較好質素嘅客，咁但係佢唔識影相嘅。即係我今日都好坦白講，我覺得佢係佢影相嘅道行好低。 冇人話唔識影相嘅，你望到前面有公仔，撳我掣都有公仔㗎。係。係嘛？咁然後咧就對住我哋幾個，所以我哋啲師傅仔啦。咁、有啲係年紀大。 你仲叫師傅仔？你呃鳩我啊！ 即係嗰時候係我仲有啲師兄係、即係做咗呢三二三年嘅啦已經。即係講真，行過有幾多料，有時擲過馬牙知嘅。 係係係。 係嘛？即係你有幾多斤？你有幾多斤兩？ 即係行家一出手便知你有沒有啦。 咁啊，心裏邊其實都好抑鬱嘅，即係你覺得，哇屌，有冇搞撚錯啊？即係啊，但係 嘅撚樣都揾到食。 但係咧又咁啱得咁巧喎，嗱，好似係我個朋友，我有個朋友，佢唔做而家我器材公司份工，咁於是佢又叫咗我去做啦。咁我其實咧頭兩個禮拜咧，我已經同老闆叫板嘅咯。我屌你個老母，你屌我老母，你黐撚線啊！佢話阿筍哥。你唔好以為你唔好聽我講嘢嘅語氣，你就係聽我內容得噶啦。哇，唔得啊！你點樣打工屌我老母就唔得啊？跟住有咧，我叫佢板啦。叫完板之後咧，佢讓我喎。好嘢喎！佢讓咗我之後咧，我又坐翻喺度啦。咁我做咗份part time。咁然後咧，咁咁啱呢個客又嚟咗喎。咁然後咧，我開始為喺公司提供啲服務啦。咁然後咧。我咧就因為同佢一齊合作，所以我認識咗好大班人。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今日其中一個拍檔添。咁又咁啱咧，如果佢真係一個名主啊，佢真係掂嘅，佢好有料到嘅。喂，咁大家咧，圍內唔會咁團結嘅，大家個諗住揾錢就散水㗎啦。但係真係老闆衰，老闆戇鳩，你除飯後咪有嘢屌咯。 系， 系咪先？咁佢咁啱佢又戇鳩，所以佢出錢要出多少少。咁大家經濟生活又有改善，咁同時咧又有共同嘅敵人。咁你圍攞嘅關係好咗，其中有一個而家我其中一門生意係同佢一齊開嘅。咁我就覺得雖然咧個因係差嘅，個因係令到你內心係覺得唔安樂嘅。但係結咗好多個好嘅果。咁另外咧，咁佢介紹咗我，因為佢咧個人吹水唔抹嘴啊嘛，所以佢攞咗好多社會機會。佢又有啲社會經驗咧，佢又唔係好自在。咁啊，佢又同我分享。 啊，咁啊幾好喎！ 咁我去咗大學度教書啊。咁如果喺大學教書嘅時候咧，咁我就其中一個學生，今日同我開咗一個第二個影樓，就是、我第二個拍檔。所有嘢咧，好多嘢，即係咧，我雖然話同佢我今日再唔幫，已經唔好再幫佢手啦。即係因為我已經係兩間公司嘅老闆，我亦都唔可以話真係幫佢手。咁但係咧，所以呢個世界恩怨嘅嘢咧， 筍哥，你做人用垃圾桶，人哋無啦啦抌一嚿金落嚟呢度啫，屌你！我做人用垃圾桶就無啦啦引啲人抌手榴彈啊，屌你老尾屎啊，乜撚都抌落嚟啦！ 你嗰個過程啊，你要行過嗰個過程啊，痛苦到不得了。即係嗰個痛苦咧，係 哇，大佬，你救我痛苦， 即係大家都有各自嘅痛苦啦。 我係人。俾人抌咗垃圾之後，係完全得唔到人哋嘅體諒，或者有一個好嘅結果喎。 你睇唔到嘅，你譬如話， 哇，大佬咁多年咯，都睇唔到。 你點解？譬如話 唔係耐性高咗咯。耐性多咗。 你就係、是、啊，淨係講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講你去招呼人嘅耐性呢樣嘢。你如果你喺呢件事上邊咧，你可以反省到過嚟，嚇、即係你明白到即係你起碼知道唔好學啲衰嘅，其實對自己都係一個得著嚟嘅。我有時就係咁啦，即係譬如話我而家見嘅客咧，好得意。而家同我做生意嘅人，做完之後咧，我嗰個再揾我做生意咧嘅機會率相當高嘅，我諗去到80%嘅。咁我就明白到一樣嘢，出邊咧唔係有攝影師唔得，係耐性唔夠。大家咧，佢哋往往咧喺呢個中上層走嘅時候咧，大家一係就好大嘅金錢交易，咁然後大家。飲咗食飯屌老母咁樣，咁我哋冇啊，我哋做啲中下層嘢嘅時候，咁大家都需要有好多耐性。咁而有啲人就話覺得，即係成日覺得，哎，我招呼開閪人。咁我又唔係咁睇嘅，佢俾咗錢，佢要買佢需要嘅嘢。即係人俾錢我交貨，好合理。喺工作裏面盡量冇自己。我都喺之前呢個同老闆工作嘅時候咧，我都諗佢叻唔叻一回事。佢拎錢真金白銀出嚟咧，你就要做嘢噶啦。 啱啱啱， 即係你譬如話你煮飯咁樣，你唔使入嚟嗰個係孔子，你先要煮好食啲㗎。 啱啱， 因為佢就算係葉繼歡入嚟，你同樣要招呼。 啱，因為佢俾得錢。 佢俾得錢，佢消費得起，即係你做一隻雞。 啱， 你話知佢有臭。 俾得錢嘅，大力咁吹。 你哋專業啫，有好多性工作者都唔係噶，你抽得曬佢都秒你走嘅，屌你。 係，咁你仲有一個可能性，你就可以你雖然話你唔接佢生意，譬如我今日我同佢，我同阿老闆嗰位老闆啦，我哋今日都仲係朋友。 係。 點解咧？見好就收。 係。 我覺得我做到一個程度咧，我已經唔可以再處理佢工作，我個自尊心啊薄皮咗。係。好啦。你要知道在一個好的位置裏面收掣，話俾佢聽，你唔得閒啦，開頭係啊，咁啊，然後話俾佢聽，而家開始個工作開始忙啦，我未必幫助到你啦，咁樣，你都揀一個温柔啲嘅方法啦。有啲戇鳩仔就叫板，我屌你老母，你明唔明啊？唔撚識啦，諗翻轉頭，雖然佢俾你嘅嘢係佢唔要嘅，但係佢唔要嘅嘢。對你嚟講，我亦都好寶貴，包括咗人際網絡啦、社交圈子啦、錢啦，所以咧我 但係你嗰啲啊真係有著數，即係我嗰啲冇噶嘛，大佬，我完全係被發泄、被人屌老母對象嚟喎。 又咁講啦，以前好得意，我細個讀書就讀唔成嘅中三，咁然後咧我屋企人咧就 send 咗去我阿叔嗰度咧，就叫我去學攝影，咁咪唔撚知啊，即係點撚知影相嗰啲乜撚嘢啫？咁但係咧，喺嗰時候咧，心裏邊都有啲隱隱然都覺得有啲唔對路啦。屌做咩咧？搞到即係梗係叫你走去學師啦。 啱啊啱啊！ 哦，屌一個唔好彩，叫我上咗大學啊！ 啊， 即係我係好得意嘅。我中四咧，我串唔到廿六個字母噶，串唔到。講真嘅，即係唔係諗住話，喂，要講到以前好似渣啲，而家襯托得勁啲，唔係呢回事。真係唔識。 我而家都。得由 January 穿到 December 都穿唔曬， 咁肯定唔得啦。 你得唔得？ 而家可能都得嘅，得嘅，得嘅。 係咪啊？你冇穿錯字喎，屌你！ 應該唔穿，咁咧，但係咁講啊，真係渣嘅。咁啊，苦碌苦碌，博苦碌又過咁關咁樣啦。咁然後就係因為嗰時候有個咁嘅起點，而家就係個咁嘅終點咯。有時人生嘅嘢，而家攤翻開，即係從一個高啲嘅角度去睇啊。只要件事咧攤長十幾年啦，你就發現咧。一個唔知咩嘅因，即係一個因，你唔好理佢好定壞啦。佢有時會結咗好多好嘅果嘅。 哎，不過如果你咁講，我細個因為慘遭虐待嘅時候，又訓練咗一個韌度，就係、是、你學師嘅時候，人哋屌你吸屌啲咯。 咁啊係㗎，即係你其實你如果咁多人照顧你，即係你譬如話而家有時你見到啲細路仔，你屌多句佢都瞓低一樣。 屌，等於前排我睇一單新聞，你唔知道有冇留意？話一個十六歲嘅僆仔去一個僆妹屋企，話要留宿，咁人哋個僆妹個老母梗係屌個僆仔噶啦，屌撚到個僆仔自己跳樓嘛！我就覺得好同情嗰個阿媽啦，抵屌啊！十六歲，我個女又係十六歲，你嚟我屋企温習，點解要留宿先？你梗係想屌我個女個閪啦，啱唔啱啊？你得，你同我瞓啦，制唔制先你？咁阿仔啊，梗係唔制啦。咁我屌你，你自己跳樓抵撚死啦！呢啲仆街，鳩硬冇親戚諗住嗰日，哇失食冇資格，話俾阿爸聽去 camp， 屌你阿爸俾我去，而家上去條女屋企啊！人哋條女個阿媽要屌鳩我，唔俾我屌個閪喎，大佬！十六歲碌鳩硬嘅時候，乜撚都諗唔到啊！個腦淨係諗住閪啊，個波啊，個屎忽啊咁樣嘅啫嘛。我十六歲。个脑都系谂呢啲嘢，成个脑都系龙虎豹，下期藏春阁或者下期火麒麟有啲咩睇咧？成个脑都系呢啲噶嘛？屌你老尾个僆仔跳楼系抵捻死啊！所以我觉得，亦都系快捻啲死添啊！个僆仔。 我觉得咧，人生好特别。我以前细个都会有个咁嘅谂法嘅。啊，如果我只系将咧研究女人咧呢、這个时间啊。去研究是但一個學問嘅話，我應該攞諾貝爾獎。 我都係啊， 兩次。 當年睇《龍虎豹》或者當年睇《火麒麟》嗰啲修養或者嗰啲精神啊，去研究呢個量子物理學啊，我而家屌你霍金收皮啊，屌你我就掂，屌你狗護士出書啦。 Fuck you 啊！不過你就係咁啦，你覺得好得意嘅就係、是、咧，你有一個時間好多人都不能自主，包括咧。 等於我哋今日見條僆仔揸條女個波啫嘛。 係啊係啊。 話説今日點講？我哋咁有趣呢個故事一定要講。話説我哋今日搭呢個西鐵，咁咧就喺呢個兩點零鐘，嗰兩個僆仔應該係十三四歲嘅。 咁咁 就。個僆妹未發育嘅。 係咯，冇波嘅。 冇波，恩滋滋。就真係未發育嗰啲樣嚟嘅，那個男仔就開始發緊育，嗰條仔就不斷喺個西鐵裏面想空襲條女，條女就避，搣 多滴啦，喺个粒底摄入去啦。总之用任何 擦边球，擦边球， 用任何方法都想摸人哋个波。咁条女咧卒之后有只手咧就摆喺心口前边，咁条仔咧就疯狂揽住佢，咁咧个下身咧就贴紧佢下身。 跟住然后我同阿九九 士 咧 行埋去啦，当然 我哋就换个 camera angle。 我真系想同佢讲，喂细佬，亲我玩好 啊！唔系，屌你尾，系啊，大胆啲，伸只手入去擦一擦。 我边够胆啊！屌，我谂佢想啊，不过唔够胆喺条街度做啫。 唔系，所以我觉得咁，即系咧，哪怕系你个朋友当你垃圾桶啊，即系唔知道我咁样讲，可能系真系好无知啊。但系咧，大家咧留意咧，即系其实只要有经历咧，个经历必定有佢嘅价值嘅吓、啊。即系咧，可能 啱嘅。 哪怕系坏嘅价值，我细个觉得如果我唔如果即係有得啲時間咧，都會咁啊！如果唔扯旗好啦。 而家而家唔扯旗太好啦，屌你！ 因為你花你好多時間咧，花咗去咧，去諗啲鹹濕嘢啊，打飛機啊，咁而打完之後，你個人好攰噶嘛。係。咁我其實個人有啲興趣嘅，我中意讀下書咁樣。 我中意打飛機啫。 咁你做完呢件事嘅時候咧，你其實個 energy 係少咗啊嘛。係。咁可以，我覺得。到而家大個咗，啊好咯，碌撚都唔係好硬啦，已經。 咁啊慘啦，屌！ 咁但係咧，我又覺得應該要去接受呢樣嘢。 你發唔發覺人生好得意？到你細個嘅時候碌撚好硬，冇閪屌；大個嘅時候有閪屌碌撚唔硬。 係咁噶啦。 幾撚悲劇啊！屌你。 但係所以咧，所有即係貪名咧，係我嚟 missing 嘅。 啊！你呢句説話真係經典。 時機永遠都係錯配嘅。譬如話， 哇！呢句嘢好經典啊！ 係啊，你包括屋企人都係㗎。你細個你唔識孝順佢，佢日日對住佢。 係。 到你識對佢好嘅時候，你就唔揾得閒㗎啦。係啊，即係往往啲嘢係冇咗啦。即係唔佢條件唔喺度嘅時候，你先知道佢個好處喺呢度。係咁啦，所以即係當有朋友仲可以喺度扯曬蝦咁樣屌你老母嘅時候，你就盡情聽佢講啦。 屌啊！神哥真係睇得開啊，真 係。係咯，因為你可能有事嘅時候，即係到有一日你去到尾都冇曬人揾你屌老母啦，即係又係另外一樣嘢，又係另外一個唔好嘅地方，係嘛？屌你尾，今日終於冇病人屌我啦，因為我都冇咁份工。 或者做一集台咧， 人嘅际遇好难改变啊，咁但系即系慢，即系唔知点解咧，喺唔好里边嘅地方咧，总系会有啲好处嘅。但系但系你要睇，你要呢件事要放长睇。我嗰时候经历每一个唔好嘅事情嘅时候啊，譬如话我以前中午重读。咁啊，重讀嘅時候都，即係其實嗰啲嘢咧，可能大家聽覺得好小事。譬如我揾翻我啲同學仔，啲中六嘅同學，咁啊打電話同佢傾偈，喂唔得閒喎，要讀書啊，好忙，啱啱開學啫喎，跟住然後咧， 唔係人哋根本上檸檬你條線啦，屌你！ 跟住然後我心諗唔使啊，即係好小事啫，即係只係我今日。我唔係同你喺同一個 level 裏面咧，難保有一日我叻過你嘅。 係啊， 即係我嗰時候我都覺得好傷心。不過但係咧，即係嗰啲，即係我其實你最好咧，如果知道呢個人情冷暖咧、世態炎涼呢啲咁嘅觀點咧，最好你細個嘅時候已經認識咗。 係 咁你就知道咧，日後咧同你講，喂，阿筍哥，你啊呢、這個嗰日。你結婚，我一定要到。 屌 你！即係你再見到呢啲人嘅時候，就覺得，佢之前嘅人都唔係咁。喺呢個對比下面，你知道，即係其實人就係咁咯，趨炎附勢。如果你好好利用嘅時候，你咪增加自己嘅勢，等啲人走過嚟嘅時候，就賺曬嗰啲錢咯，係咪先？ 咁啊係。 你總有辦法復著嘅。 咁啊。 嚇！睇下咩時機嘅啫。係啊，所以大家青年人有人眼射嘅時候。你好似啲 A V 咁，盡情享受。 屌你 啊！呢個有人對你唔好嘅時候，好似 A V 咁，盡情享受。係。係啊，即係盡情感受一下咧，佢帶俾你嘅負能量，然後咧，你喺裏邊再揾出路。 明白。多謝你，筍哥。 好，講到。 拜拜。拜拜。